你好，我是新 BB， 为您带来福建卫新闻。针对对十一月十九号开始，各无达到新冠疫苗接种年龄的小学生，每个星期必须进行关闭检测的事项。卫生部长凯里·贾马鲁丁指出，暑假费用将由教育部承担。伊表示，校方每个星期需要轮流随机抽出10%的学生进行快速抗原检测，以避免学校爆发感染源。另外，卫生部长凯里·贾马鲁丁强调，除了禁止来自南非等7个国家的旅客入境我国，该部将加强基因组检测及加快接种加强剂的疫苗，以防止 B.1.1.529 新变异毒株在我国扩散。截至今日中午12点，我国新增5097宗的冠病确诊比例，累计比例2619577宗。今日有5352人康复，目前有510人在加护病院接受治疗，有258人需要穿开辅助器。交通部长陈水扁家雄表示，国内各了的航空公司有必要正常调价机票的价格，而无需政府的规则干预。我的表示，目前的机票价格，特别是飞往沙拉越的机票价格太高，对消费者来讲是一个沉重的负担。伊指出，交通部已经跟马航、阿航跟马印航空开会，讨论降价机票价格的必要性。在这次会议后，马航同意增加班次到沙拉越，以及在十二月调价飞往沙拉越的机票价格。另外，阿航公司宣布，该公司已经核准沙拉越交通部加灾难管理委员会的批准，在12月11号到明年1月5号期间，每期增加42班对马来西亚半岛到沙巴飞往沙拉越的航班。另外，直接将吉隆坡飞往古晋的票价对之前的1000ringgit降价到当前的200ringgit以下。国内贸易及消费人事务部部长达杜斯·亚历山大·纳达林基指出，政府将在近期内公布向农业业者发放的财务援助，以协助减轻因的运营成本的负担，进而降低市场商品的价格。伊讲，无少部的农业甲食品工业部已经伫本月24号甲财政部进行会面时讨论，并提定这项建议。财政部原则上已经同意将建议纳入考量，一旦有决定后，将会做出公布。另外，科学工业及革新部副部长达杜阿哈麦阿姆扎哈希姆指出，该部门正伫在进行几项研究，以降低国内的农产品的生产成本。伊讲包括蔬菜甲地内的农产品价格伫近期来上涨，无仅仅是因为产量减少，也甲肥料甲农药供应问题有关。科技部正在进行研究，包括采用纳米的技术来提高农产品的产量，以及更加有效的降低成本。首相达杜斯·伊斯马尔·萨布里亚古预计将在下个星期一29号为我国家新加坡的六路疫苗接种者旅游走廊主持推介。由副州务大臣达杜哈斯尼·穆罕默指出，推介仪式有计在上午进行，不过地点就阁无决定。伊讲，尽管首个星期的疫苗接种者旅游走廊仅开放予1440人同行，不过这里是一个真正好的起点。十二州苏丹萨拉夫丁伊瑞莎为配合75岁的华丹，今仔日就访57名有功的人士。以上好嘅卫视新闻是由吴玉英编辑。